竟然我找回一个八十年代，我在、中文大学读一年班，因为一年班是二年班，我忘记了，写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我老师翁松贤教授那时候就给个题目，我们整班小孩、都不是小孩，其实那时候都二十岁有很多了，他就说你们觉得我们伟大祖国，因为那时候我们读一个中国的政治那个课，在那个年代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改革开放没多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实践经济发展为纲这个伟大方向，伟大的、新路向之后呢，很多人都对我们祖国，我都对我祖国充满希望的，简直是旭日初升，欣欣向荣。 现在都有的，是吗？ 当然啦，在现在更加发展得迅猛。咁佢就话嗱，而家咧祖国要发展啦。咁你哋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有边几方面系最重要嘅咧？应该点去发展咧？咁我就啊翻屋企谂一阵啦。咁啊要交功课噶嘛。咁最后咧就谂咗有两个方向系好紧要嘅。第一，我话祖国咧一定要发展法治。如果大家記得那陣時咧，喺1983定84年啊，就啱啱中國啊頒布咗一個新嘅憲法。咁當然啦，我哋祖國咧嘅法制咧就不斷改善嘅，憲法都有好多部嘅。咁嗰陣時咧就亦都有一個憲法嘅熱潮。咁啊將以往嘅一啲極左嘅路線撥亂反正，有一個新嘅憲法去發展咁樣啦。咁我話法治係好緊要嘅。我除了法治之外呢，教育也很重要的。这两点呢，如果搞得好呢，我们祖国的发展呢一定会踏上康庄的大道，将来都会繁荣昌盛，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个个都有饭吃了。这样有幸地呢，我老师呢给我批改给回我呢，就说年仔、你篇文章寫得短了一些，那是因為你知道大學生通常游手好閒無所事事，尤其是讀文科那些，那要交功課那當然急走將這樣，但我覺得我那兩點都很正的，但是你這兩點呢將來可以成為一個 PhD 的題目、哦、我說哇多謝老師敢來抬舉，不過不好意思我沒有興趣讀 PhD、我讀完四年呢我都很開心的了，畢到業這樣。所以我今早几日找回这篇文章仔出来重再三回味的时候，就想想咦，那我们都讲是一个题目，那题目是什么呢？那题目就是发展两个字。发展两个字很正面的，我们一定要正能量，很正确地思考的，现在我这个社会这么多负能量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呢今晚呢我就定下这个叫发展这个题目了。周蛇有咩意见咧？ 哇！你一开波整件咁嘢，我叹你讲得出祖国咧，我不得不咧用翻一啲咧祖国经典嘅语录、就系、毛泽东啊，毛主席当年讲，梗系要即刻讲噶啦。喂，咁其实我哋嗱，我哋第一件事梗系谂清楚咩叫发展呢两个字啦，做下题解先啦。嗱、喺一篇咧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啊，嗱呢啲 好坚喎，啲长篇文章。 梗系啦，你喂呢啲时候我惊阿马丁成老师听到咧，礼拜一即刻回应。 所以佢唔喺度先咁胆讲呢个题目啦。 大家即系尽量唔好同佢讲住啊，一阵佢真系回应我大件事啦咁。嗱，佢里边讲咗一句，我都觉得几即系发人心醒啊，值得大家去谂一谂啊，就系、是、咧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于是乎咧，嗰、那个事物发展嘅辩证规律咧，就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嚟嘅。 哇！呢、這个好马克思嘅经典理论，正反合喎。 系啊，就系、是、其实咧，嗱，发展就系点样嘅过程咧？就系、是、一个头先经国兴已经讲咗正反合嘅过程。嗱，咁如果我哋真系从一个字面嘅定义去讲咧，嗱，即系当然呢啲字眼大家可以再斟酌啦。譬如就係由一啲簡單嘅即係結構或者簡單嘅一啲環境，慢慢咧複雜化啦，然後跟住由低級嘅一啲系統慢慢進步演變啊，成為一個較高級而複雜嘅系統咧。咁呢個一般我哋從個字嘅概念就係咁樣叫做發展。 嗯哼， 嗱咁呢度意味住一樣咩咧？就係、是、其實喺個 困難裏面解難的過程裏面呢，那件事由一個細細的慢慢呢就變成了一個慢慢擴大成為了一個更大的系統啦，咁咁呢個似乎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咁但係唔一定要複雜化先係發展嘅呢？ 複雜化其實發展可以好簡單 嘅，但係除咗複雜化之外呢，頭先嗰度呢係咪一定係喺一個系統或者架構上的進步，或者是叫做擴大先叫發展的呢？即如果在毛主席那個想法裏面， 但其實我再補多一句先，跟住敬國興就即刻回我的了。其實由每一件事，譬如我哋當一間我可能再講多少少關於人嘅成長咧，呢部分我都值得講嘅，更加我諗我同阿 Mills 都更加多有嘢要講。但其實我用人嘅角度去講，就係咧一個人嘅發展咧，其實就係由我哋出世開始，即係可能乜都冇啦嚇，或者好細個啦嚇，好咩都唔識啦，然後慢慢通常頭先阿敬國興講咗一個重要我哋一般概念發展係一個正向進步，是一個正向的變化的過程，是不斷更新的過程。這個過程裡面應該是一路向上的，所以那個複雜化呢，其實未必一定個結構複雜，但那件事應該是深化啦，或者是裡面更加越來越叫做向上啦，你可以這樣形容啦。敬國興， 發展這個概念就是天天向上，不斷改善，因為它用一個更美好的將來來去進展的嘛。所以在我那篇小文章那裡我提到說要改善要發展呢，要從法治和這個教育去着手。法治那方面，其實大家我們經常都講法治啦，我們祖國都很強調法治的嘛，我們祖國經常都是說 以法治國， 以法治國，依法辦事，依法處理的嘛。但是在這裡其實有少少概念上的要澄清的，就是法治並不表示依法什麼依法什麼，大家要很小心去釐清這個定義。法治的基本定義就是以法律為一個最高的標準，當然以法律為最高標準的時候，這套法律究竟是不是規定到每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事物與事物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定得比較清晰，比較公平咁樣嚟到去運作咧，咁同埋喺法治嘅一個概念，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概念就係一個獨立嘅司法系統，法官係一個任免嘅系統咧，係唔受到行政或者其他人嘅干預嘅，而喺佢判決呢個裁決嘅時候咧，亦都係獨立於其他，咁所以其實一般唔好話一般啊，其實法官其實係一個好孤獨嘅人嚟嘅。他孤独，为什么要孤独呢？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有时候报纸都不应该看，电视都不应该看，因为有这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的时候，很多传媒会追捧追住来到去挖很多料，虽然他当然不可以妨碍司法公正，不可以影响法庭裁决，但是他可以在很多方面去找那个人的背景，找个法事件个案件的发展的情况这样。咁法官有陣時如果睇咗嘅時候咧，就驚影響到佢嘅判決。咁所以法官喺好多情況底下，尤其是喺審訊期間咧，佢係應該係非常之孤獨，係對外間唔好理會社會上發生或者對於案件嘅任何嘅評論嘅。咁當然，喺香港呢、這個普通法嘅系統入邊，除咗法官之外，當然香港有陪審團制度啦，陪審團制度呢樣嘢，如果大家要清楚咧，喺西方嚟講，我哋話西方社會通常個法治比較完備少少，都有兩套系統啊，一套大陸法，一套普通法。如果大陸法即係歐洲本土嗰啲大陸法，其實冇陪審員嘅喎，係喺英國嘅法治系統底下先有個陪審員呢個制度，所以叫 common law，common 嘅意思，即係平民。普通，佢就話陪審員嘅制度就係一般普通市民，即係譬如我啲咁樣嘅凡夫走卒啦，讀多兩個前書啫。只不過喺我嘅角度去睇一個人係咪真係犯法咧，咁佢作為一個希望係做到比較公平公正，同埋係唔會話係俾法律專業人員可能有一個比較上。在法律观点比较偏差，他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犯法，一般平民觉不觉得他犯法。 但一個我會咁睇啊，可唔可以將法治或者法律係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即係例如一間公司，佢有一個好明確嘅目標，想做到某一啲嘅我哋叫 business imperative 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公司嘅財務業務上嘅目標。 嗯， 咁喺公司裏面為咗達到呢個目標呢，我哋會衍生出呢好多唔同公司裏面嘅一啲嘅規矩法例。系啦，而去執行呢啲法例措施同埋規矩嘅咧，就係靠中公司裏面嘅某啲嘅可能係唔同部門嘅主管啦。咁如果我哋從呢一個角度去睇，會唔會其實係喂一樣啊？法律可唔可以就作為一啲好似喺公司裏面嘅規矩措施條例？我為咗我個國家要達到某一啲嘅業務上嘅指標。咁我咪用呢啲條例去幫我可以達到呢啲指標咯，其實都幾理直氣壯 嘅。嗱，呢個都啱嘅。嗱，正所謂你法律嘅條文定咗落嚟之後，跟住下一步就係實踐嘅過程。呢個法例本身究竟係咪受到社會普遍接受或者普遍嘅尊重呢？就喺佢實踐嘅過程之中，係咪受到政府或者一般執法人員、司法系統都係？我唔好话秉公字啦，就系话起码去根据翻个法律条文赋予佢嘅权力，而去执行翻呢个法律嘅。正所谓衰啲讲句，恶法亦系法。就算嗰个法律本身出嚟系备受人争议，系好差嘅，但系当佢正式成为法律之后，喺佢执行嘅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清晰，同埋系俾人知道佢点样系犯咗法，点样系唔犯法。呢個是最重要的一樣嘢，即係有一樣嘢令到一般有啲比較相對發展冇咁好嘅國家，佢個法治係差嘅時候，點解呢個差呢？就係話我定咗個法律，譬如話，阿周 Sir， 超過150磅嘅人咧就犯法嘅，咁周 Sir 超過啦，咁但係佢係 friend 底厚喎，同啲法官又好，執法人員又好 friend 喎，佢超過150都唔俾人罰喎，但係佢隔離嗰個。149.5 喎，但系磅一磅嘅时候，你知啲磅嘅时候弹下弹下， 唔使四舍五入9.5， 系啦，咁啊罚咗佢咯。咁样嘅法律嘅底下，嗱虽然话超过150磅，俾人又要俾人罚，呢度梗系恶法同埋好荒谬嘅法律啦。但系如果定得出嚟嘅时候，你喺执行过程之中系真系好认真、好公正地做嘅，咁就啲人都会慢慢遵守喎。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佢真係唔好嘅，如果你有另一個系統，就係話法律嘅改善啦，譬如香港有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啦，會定期去檢討啲法律係咪適時啦，咁又會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去做一個檢視啦。但係如果你話喺執行上係隨意嘅，可以叮噹咁隨意門嘅，咁啊唔掂咯。 嗱，呢度我想即係回應翻你個法律個改革嗰個概念啦，其實都係一種發展嘅歷程。嗱，如果呢樣嘢我哋一定要咧，就透睇翻咧，譬如我而家攞住一個資訊，就係咧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我一定今日猛咁抄呢嘢翻嚟俾大家睇噶啦。咁有一篇文章咧叫《三次跨越改革開放40年裏邊中國發展嘅進程》。嗱，呢個就我覺得大家要開始學習睇呢啲文章。 對的。 嗱，因為好簡單一個情況就係咧，嗱香港咧，我哋一路都賴以為好多嘅法治嘅基石。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一路以嚟咧好認同或者贊成嘅呢一樣嘢啦嚇，甚至乎你睇好多電影，我哋都係標榜自己個法治社會啦嚇嗰樣嘢。咁但係咧，如果對比翻我哋頭先一開頭講個發展咧，其實尤其是毛主席所講係不斷喺度演化嘅一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好多事件發生會令到咧大家對於現有嘅一啲嘢係想進行一啲改革改善或者係點都好啦，你中意點樣去講都可以啦嚇。咁我哋就咁單單睇喺呢個改革開放40年裏邊咧，其實已經話有三次嘅跨越啦。而佢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嗰個跨越咧，原來佢係講緊一種叫縱向嘅跨越，而唔係講緊咧橫向嘅跨越。橫向跨越咩意思咧？就係 去同啲咩法治國家嗰個打橫嗰個對比嗰種橫向跨越。嗱，佢係講緊自己自身完善嗰種，就叫縱向跨越。咁裏面呢，嗱，先第一種嘅跨越呢，就係講喺文革嘅時候呢，開頭文革嘅時候，呢個係我讀出嚟㗎咋，如果第日有啲咩改變唔關我事啊，我真係讀出嚟㗎咋。就喺從文革全面否定法治到逐步恢復法制呢個第一階段。第二個嘅跨越就係咩呢？以重視依法辦事，加強法治到推進法治，建設法治國家。嗱，即係由開頭嗰時睇翻法律，睇翻法治，到而家我真係變成咗一個真係法治嘅社會啦。咁第三次嗱，這個大家要學嘅呢樣嘢就係咩呢？以確定法治為治國方略，到全面依法嗱，全面我講緊嘅全面依法治國。嗱，我哋讲紧嘅唔单纯系某一条法例或者某一件事，我哋点样从个法律观点去睇咁简单，系睇紧成个制度。头先敬国兴讲个制度嘅问题，不过呢度衍生咗个问题就系、是，当呢一个不停改变、改善啊、完善啊，而家好兴讲完善乜乜机制呢样嘢，香港不嬲都有一套机制嘅，而国家都系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咁究竟即系嗰个完善或者改善嘅方向或者个？準則是怎樣定的呢？敬國興， 這個變成一個橫向的跨越，但是你明白，我們祖國說我們自己本身是一個中國特色的發展的嘛，你的資本主義的法治呢就不適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本身有一個優越性，在法治的發展方面有我自己獨特的道路的嘛，對不對？不過呢，講到這裡呢，我們就差不多第一節完了。咁啊，點首歌俾大家聽咧？嗱，現代嘅歐洲大陸法咧，好多時候都係根據羅馬法典未來發展出嚟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叫《古都羅馬》，就阿 Lam 嘅。咁大家聽下先啦。 也是瑰宝。

哥斯拉正正就是核恐怖的化身。电影作为娱乐，后来的作品有关核警醒的设定逐渐就被舍弃。哥斯拉人物形象甚至由怪兽转为正义的化身，帮助人类打击其他怪兽，由破坏者变做人类的守护神。60年代初，日本战后经济在强劲对外贸易推动之下复苏，国民都活跃起来。由于得到美国电影金刚的版权，电影公司搞搞新游，由之前黑白带啲悲观的气氛变成彩色阔银幕动作片《金刚大战哥斯拉》。哥斯拉同金刚打斗的场面仲混入拟人化的摔角动作，搞笑但是卖座。日本从战后颓废之中走出，基调都是欣欣向荣，而不是咩恐惧啊忧虑。加上一段时间都冇核灾害了，核恐惧不再引发观众的共鸣，观众对哥斯拉的需求有变化了，电影桥段亦都跟住变，搞下新意思，针对目标是年轻的观众，电影渗入流行元素，哥斯拉成为了商业性的银幕形象，甚至专门为儿童度身订造剧情，沦为儿童明星。着眼点在于那些父母会陪同小童一起入场看而增加票房，同时亦都可以赚取玩具为主的周边产品的利润。今日的哥斯拉支撑着一整条国际娱乐产业链，到现在拍摄了32出日本版电影和4出荷里活电影，亦都有动画电视系列等等，由变化的市场主宰定位。过去几十年间，哥斯拉在破坏和守护人类之间反复地转换，偏离了反战、反核等等的意味，早期的核恐惧和警世意识亦都慢慢消失退色。蓝地球，冯兆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5月21日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再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出边都非常之热啊。好啦，嗱，上一节我哋讲喺发展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嘅环节就系法治，我哋点样去发展法治咯？咁法治呢个概念咧，我哋头先亦都提过啦，同呢个依法乜乜依法乜乜咧，其实系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嘅。 是的，例如其实呢刚才啊梁劍國都讲了一个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话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些法律可能是定了在这里。那究竟它的法律究竟是恶法还是不是恶法，这个第一，同埋个法律究竟是不是合时，那所以我们要 review 一下，就去回顾一下。其实会不会是这样呢？其实法治当中很重要呢，除了我们有一个的系统是可以是独立开来的，令到好像你做你讲到就是说孤独的法官，就是这样那种的情况。但其实会不会这样呢？当我们有了一个制度之后，其实反而是法律的一些的 review 或者是 policy making， 就是说可能是创造法律的。其实如果这个过程呢是没有一个的好好的制度的话呢，其实你摆了下去一个就算是独立的制度，例如刚才周 Sir 讲过几条国家的法律，即其实 我在这里有这样的担心的，即例如咦，如果其实有一些不好的法律定了下去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根据刚才那三条的话呢，其实是依样执行的。所以如果话例如佢冇 review 到一啲不合时宜嘅法律嘅情况， 咁其實係可以，就算你係有一個獨立嘅情況之外咧，其實佢都係可以繼續咁去 reinforce 過，繼續咁去實行喎。咁其實會唔會係突然間諗緊，即係法治除咗話有一個好獨立嘅大家嘅架構，可能係互相監察之外咧，其實喺法律嘅產生同埋法律嘅更替嗰方面咧，其實可能仲關鍵咯。 嗱，我又不得不咧，即係喺呢個新時代裏邊咧，要同大家咧，即係做一啲咧 content analysis 啊，我哋叫做一個 內容嘅分析啊。 係啦，咁樣咧，嗱，我先嗱又係喺國家一啲文章裏邊咧去提出啦嚇，咁啊名就唔再詳細讀啦，知啲名好長啦，好多時都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個 stat，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諗嘅，就喺2017年以後咧，譬如黨嘅十九大嘅報告裏邊咧，高度評價咗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嘅歷史性成就，嗱就嗰個縱向嗰個發展啦，頭先講到喺裏邊咧，嗱呢個值得大家去諗一諗嘅，就係咧成個報告裏邊咧，依法治國呢個字咧，總共出現咗19次， 19次咁少， 而法治咧出現咗33次，嗱跟住嗰句先係重心啊，這足以突顯咗依法治國喺黨中央治國理政嘅戰略佈局中嘅重要地位。反映咗咧呢個發展成為黨咧執政咧興國不可或缺嘅基本主題。嗱，我諗我哋要開始學聽或者學識睇呢啲字眼。嗱，頭先阿 Mills 問嗰個問題咧，我諗有好多聽眾咧用佢哋自己嘅語言咧就會問好多問題嘅。譬如話喺嘅國家裏邊，究竟個法律條文或者係嗰個負責管理嗰個法律或者負責主理個法律咧，應該咁講，嗰、那個官員嗰、那個主觀意志邊樣嘢大啲咧？甚至乎係黨嘅各樣嘢邊樣嘢大啲咧？嗱，好多人都會問呢類嘅問題嘅，我相信。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又用翻嚟頭先嗰一節嘅角度去講咧，嗱，因為矛盾噶嘛，喺成個過程裏邊不停會有呢啲問題產生，咁永遠唔會有一個終止嘅話，於是乎咧就不停向前改變，不停發展緊。呢一樣嘢咧，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嶄新嘅觀念嚟嘅。嗱，呢個咩意思咧？因為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咧，法律或者法治咧，係應該係一啲咧好穩固嘅。即係我今日定咗呢嚿嘢咧，我哋大家都係約定俗成係咁做噶啦。嗱，我唔知呢個講法同唔同意啊，兩位。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緊係一個不停進步同發展，嗱呢個其實應該冇矛盾嘅本身。嗱，我必須要講，因為其實就算你講不論係大陸法或者係普通法都好咧，其實係一定會有個改革嘅進程噶嘛。例如嗱，唔好講咁即係所謂政治化或者咁複雜嘅先。嗱，譬如互聯網或者有新嘅一啲物事出現咗，咁其實一定會有一啲改變嘅。呢個世界一定係咁嘅。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哋點樣形成？邊個人去或者係點樣去形成呢一種發展或者呢種改變？係點樣推動出嚟咧？嗱，呢個又係值得我哋去問嘅問題咯。所以我諗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啦，尤其是一個我哋即係經歷咗唔同嘅特首也好，或者我哋甚至乎以前曾經一殖民地被統治過嘅人都好啦。其實我諗我哋嘅法治觀念咧，唔多唔少，我哋都要明白。兩套我唔知幾多套啦，那個觀念咧，其實係一定有一啲變化嘅。嗱，我唔知阿敬國興點睇啊呢樣嘢。 嗱，其實你講係你頭先都提過啦，即係法律不斷喺度變化緊，同埋個穩定性咧，其實兩個兩者之間其實係冇乜大嘅矛盾嘅，亦都可以話係矛盾之中又有統一嘅地方。我們自己本身剛才我提過，香港在整個法治系統裏面又有一個法律改革委員會，是定期或者有時不定期對本地的法律作一個檢討。在我們偉大祖國那裡，我們最高的立法機構就是人民代表大會，他在他的工作範疇之中，人大常委會呢亦都是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一個機構來的，譬如最近我們的完善什麼法律呢，都是在我們人大常委會那裡通過的嘛。所以兩方面其實在個法律系統方面呢都是在這裡運作的。其實剛才你提在十八大、十九大那裡所發展出來或者想提到的法治啊、依法治國，其實正正是引證了小弟在30多年前那篇小文章裡面所提到，國家現在的法治已經上了軌道了，所以我們才可以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是不是值得我們很開心呢？有一套法律來保障經濟的運行、經濟的發展， 大家亦都明白到，就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咧，我唔好提国家先啦吓，佢要发展嘅时候咧，有一套清晰而稳定嘅法律系统咧，其实相当重要嘅，因为你定低咗政府与人民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嗰个权限、嗰个规则，咁大家先可以依从一个比较清晰嘅路径嚟去发展经济噶嘛。所以国家已经定低咗法治系非常重要嘅。所有事情我們都是依法來辦事，所以我們經濟就發展到現在成為第二大經濟，是不是很值得大家開心呢？ 不過的而且確呢，因為你經濟就最擔心就是有不穩定性啦，所以其實梁經國剛才所說過的而且確是真的其中一個法治 的發展方向，就是說先不要理內容是怎樣，總之我清楚，总之我稳定，总之咧点样得点样唔得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都好比较清楚知道应该人民点遵守，商家应该系点样去运作。咁的而且确唔理个内容嘅话咧，其实呢样嘢系对于个经济发展咧系好有帮助。 呢个系噶嗱，如果大家再睇嗱，有个经济学上有啲叫发展经济学啊嘛，就系、去研究一啲。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它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怎樣去發展起上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今晚都討論了超過一節的，就是在個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之中，究竟有沒有一個穩定性，有沒有一個可預測性，還有一個清晰的地方。你見很多前英國殖民地它都是行普通法的嘛，那為什麼有些行普通法的地方，譬如香港、新加坡啊，就叫做都欣欣向榮呢？而有些、我們非洲的兄弟肯尼亞、尼日利亞那些，他們以前都是英治時代的殖民地、都是有一套英國人留下來的、普通法的系統的、為什麼後來他們發展到現在這樣是、都有時候都未去到中等收入陷阱，都未去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就是因為他們在英國人撤走了之後，他們本身的法治系統就沒有人再去堅守了，沒有人再去執行了，徒有一套法律在這裡，但是執行方面就變得偏差。剛才我譬如我說周 Sir 150磅的拿去、要拉的，他做149跟著445入都當是了。所以在那些這樣的國家，他雖然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在英殖時代流落嚟有一個殖民地，唔好話殖民地咧，應該話一個普通法嘅系統。普通法系統其實，如果大家再深入一層去睇咧，喺所謂大嘅國際金融中心咧，都係行普通法噶喎。啊，倫敦啦、紐約啦、我哋香港咧，不過唔知仲得唔得啦嚇。新加坡啦，因為普通法呢套系統咧，佢對嗰、那個 案例啦， 案例同埋对政府嗰个权限系规矩，点嘅规限得比较比大陆法系严谨啲，因为大陆法有一样嘢就系话政府个执行机构啊，嗰、那个检控官啊，其实好大权力嘅，唔似得喺普通法入边咧，佢因为要经过一个、那个所谓嘅 due process 嗰个程序咧，有陪审团啊，有呢条路啊，咁样咧，系相对地系可以令到，尤其是营商嘅环境咧，系清晰、稳定同埋系有利嘅。 嗱，如果咁讲咧，似乎我哋呢一即系部分讲紧法治，大家要记住一样重要嘅就系咧，如果有一套行之有效、大家都认同嘅法治制度，而里边其实有多嘅包括条文啦、各样嘢，而大家系清晰地明白到佢背后嘅理念，甚至乎系知道我哋边啲系条界线啦。咁我哋能够守得住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所谓咧一个法治嘅基础啊嘛。而呢样嘢喺我哋香港人里边，即系大部分香港人咧，我哋一路以嚟，我谂几长期咧系信奉呢一个原则，而我哋都自信，或者甚至乎夸张啲讲系自夸啦吓。你我仍然都系嗰个讲法，我哋见好多电影吓，好多嗰啲廉政系列电影在全球华人圈子都相当受欢迎，尤其在国内都极受欢迎。 我哋就其實講緊好多嘅法治精神，香港式嘅法治精神啊呢樣嘢，而嗰樣嘢我哋一路都係非常信奉嘅。而呢樣嘢嗰個穩定性咧，嗱呢度容許我拉翻少少去到我自己誒喺景國興。即係嗰篇論文啦，嗰篇小論文嘅範疇。 唔敢講啊，論文一個功課嘅文章。 作文啦、 啊。其實呢樣嘢亦都係一個教育，即係其實係一種教育嚟嘅。因為成個社會裏邊，所謂教育也者，一個係教，一個係育啦。教就係教化的過程，係一個比較我形容比較硬嘅過程啦。係我由上而下教你一啲規矩啊、規範啊、操守啊呢啲咁樣嘅嘢。但係育嘅部分先重要，育成、育化嘅過程就係潛移默化，我哋大家有一種約定俗成嘅守規。嗱呢一樣嘢其實咧由法治我哋跳到去講到教育咧，其實亦都係因為大家有一種共同體啊，我叫做大家都明白呢一樣嘢，先繼續 run 到落去嘅喎。 其實我由呢度講到去教育咧，我覺得個靈連係係緊要嘅。其實頭先我哋一路都講咧，就係話關於嗰個嘅制度嘅穩定性啊、清楚度啊、透明度啊，即係呢幾樣嘢咧，係法治其中一樣好緊要啦。咁我當然都認為佢係緊要啦，但係我認為最應該關注係佢個定義啦，因為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法律係定義緊人民嘅行為應該要點做，因為基本上佢點樣定嘅話咧，佢其實就 shape 緊，即係叫做去定緊咧，究竟一個人喺呢一笪地方點先至為之一個好人，點先至為之一個壞人？即係佢係做緊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嘛。即係話，如果佢個制度都喺度，可能做得好好嘅。但係當我個定義出咗問題嘅時候咧，我仍然喺呢個制度裏面仍然出問題嘅。咁跟住，如果拖到去教育嘅情況即係之下咧，就係、是、咁我教育咧，就其實係跟緊個定義嚟到去教嘅。咁我自然就其實只要將法律嘅定義我定咗出嚟。其實我個教育系統係同呢一樣嘢聯繫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就喺度叫做定緊呢一個地方嘅人民應該係要點樣嘅行為，即係話佢係定義緊喺呢個地方咩為之好人，咩為之壞人。 其實講開法律呢個問題咧，對於一個地方嘅發展嗰個重要性咧。我相信普通人，我想我哋讀緊小學高年班或者作初中嘅學生咧，都有涉獵到呢個咁樣嘅概念。舉翻個例子咧，南美印加文明、瑪雅文明其實係發展得高度嘅文明嚟嘅。佢哋起嘅金字塔啦，即係亦都可以令到你知道佢嘅建築技術相當唔錯啦。佢哋嘅歷法啦、天文學啊，都相當之發達。是可以準確地去知道月圓月缺啊，嗰啲咁樣嘅氣節啊，嗰啲咁嘅嘢。咁當然，仲有佢哋嘅建築嗰啲城市咧，有啲輸水系統咧，其實都相當先進。但係好奇怪地，點解印加文明或者呢個瑪雅文明喺西班牙人到達美洲嘅時候，好快就崩潰咧？喺西班牙人其實唔係好多人嘅啫，係幾百人嘅啫。就可以打冧咗佢以千計、以萬計嘅士兵咯。咁嗰個問題其實就係出咗喺教育方面。咁呢個問題我哋留翻在下一節我哋先講啦，因為時間都差唔多，我哋又有隻歌仔啦。呢個歌仔咧就叫《燕尾蝶》，就係周 Sir 揀嘅。 嗱，好簡單嘅啫，你聽裏邊咧講緊咧一個發展咧，究竟有啲咩即係？好處唔好處啊！有陣時我哋都會犧牲咗一啲嘢嘅。一間我哋聽聽啲歌詞啊。 那些胭脂色的香檳色的伸手可折的段段言語，處處有染，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遠。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 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只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回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再也不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本地个案连续第五日零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患者是一名29岁印尼女佣，今个月7号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检疫期间接受第12日强制检测的时候确诊。她并没有病征，暂时并没有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而是否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就有待确定。至于昨日公布在深圳确诊的18岁香港女子，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更多资料。患者留港期间除了居住在薄扶林道宝翠园一座，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期间逗留在坚尼地城香港中院宾馆。这间宾馆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患者的家人暂时未有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本港再多一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当局指目前并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与疫苗接种有关。个案涉及一名44岁女子，她今日被送往广华医院急症室之后离世。在离世前九日，即是今个月12号，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逗留观察期间并无不适记录。卫生署表示，根据医管局报告，并无临床证据显示与疫苗接种有关，已经向死因裁判官情报个案。卫生署会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科技大学鼓励学生、职员和在校承办商在新学期前接种新冠疫苗，否则要参与定期检测，认为有助恢复正常教学和校园活动。科大学生会质疑定期检测所费不菲，有关安排变相强迫学生接种疫苗。香港大学亦都表示，由8月25号起，所有入住港大宿舍社堂和住宿学院的学生都需要接种疫苗，否则需要每星期接受病毒检测。较早前，中大亦都强烈呼吁计划入住大学宿舍的学生接种疫苗，未接种疫苗的宿生需要每两星期自费接受病毒检测，否则学生将不获安排入住宿舍。 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去年7月1号或之后聘用的非公务员政府雇员需要签署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声明，要在发信三星期内签妥以及交回。如果有雇员不理会或者拒绝签妥声明，当局会根据每宗个案的实际情况展开行动，考虑按照雇佣合约终止聘用。过程中有关雇员会有机会解释，如果有雇员有不当并且违反声明的行为，当局会视乎个案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表示，雇员可能担心签署声明后要面对不明朗因素，他忧虑出现人手流失事件会阻碍有心人任职政府短期工作，认为加薪是唯一诱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26点，升2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5，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76.16美元，卖出价是1,876.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倾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一起走过 91，我唱红馆嘅同尹光，嗰时我唱第一次就已经签咗入 TVB 啦，呢个又系 record 嚟嘅，好多啲影艺界嘅人咧都有嚟睇呢一场，我心谂话唔定佢哋系想嚟睇下呢两个奇呢怪，乜嘢资格系 起上去红馆？ 系啦， 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有我杨少雄和江美仪，还有嘉宾朱咪咪， 一起走过。 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其实对于走的是互相觉得对方是不适合走啦。 尤其是他比利时荷兰语系的，对啤酒是很重视的。 即是如果我去买一罐啤酒，我其实希望那罐啤酒 保证了味道。 工业化生产呢，这些分别其实不好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心面。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前玛丽的《穿 cancel 的女人》成日被读者拎嚟同美剧《色欲都市》比较，可想而知，佢都会男女的爱情线是最有睇头的一面。但这个由1977年连载到1984年的专栏，有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它侧写了当时中产人士对于中英主权谈判的忐忑心境。 钱玛丽和她的朋友在中环上班，穿戴名牌，一开口就是中英夹杂，她追求财富地位，但更讲求文化品味。在她们眼中，缺乏品味的有钱人 只是能够算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这样一群代表了香港精英阶层和中环价值的人物，在面对九七回归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忧虑。 在前马利的朋友里面，有人说他开始全心全意找老公，什么国籍的人都愿意嫁，只是想走了先算。亦都有人说，如果大陆收回香港 Landmark 那些商店会变成怎样，会不会通通都变成做友谊商店。 而前马利就需要北上公干，和中国人直接沟通合作。不过他一直以香港人的眼睛去看待他们的语言、衣着和行为，每一次的接触换来的不是文化融合，而是更坚固了他作为香港人的自豪感。 来到2021年，英国早就已经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置地广场入面的名牌商店仍然屹立不倒，但是主要的消费群已经不是香港人。当年移居了外国的香港人有些曾经回流，但是今年香港又爆发了另一波的移民潮。如果真的有钱玛丽这个人，现在他应该已经年过60，不知道他又会怎样看待香港，又会讲出什么字字珠玑的吐槽金句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 cancel 的女人》，作者钱玛丽，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啊，再提多你一次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好啦，剩翻一节，我哋讲开教育。头先我提过啦，玛雅文明同埋呢个印加文明点解咁容易就崩溃呢？其实因为佢哋嘅知识阶层咧系有非常即系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小撮得好紧要。其他广大的人呢其实基本上是不识字的，尤其是他那些字就类似象形文字的东西啦。所以你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一下将你那个知识阶层的统治阶层全部消灭或者打到落花流水之后，你剩下来那些普遍的人根本就不识字，不懂得怎么去应对那个时代的转变。所以几百个西班牙的士兵就可以橫掃南美洲、中南美洲，咁變成而家講西班牙文為止。當然，除咗葡萄牙以外，唔係除咗巴西講葡萄牙文以外啦。咁所以教育係對一個地方嗰個發展或者嗰個日後嘅傳承係非常之重要。嗱，你可以再回溯一下，即係我以前嗰陣時仲得兩個人喺直播室，得半個鐘頭都唔夠嘅時候咧，我曾經有一集咧就講過大清幼童留美基嘅，嗰个时代喺近代史嚟讲，点解咁多人出去留学，而系去第啲西方国家，而唔喺自己中国本身度吓、啊？我哋读翻四书五经咧，其实就系嗰段时代洋务运动意识到李鸿章佢哋现代知识嘅重要，所以先将一批学生拱去美國去讀啦。嗰批學童其中啲比較出名嘅，香港出名嘅就係周秀臣，原來就係大清留美嘅第一批嘅學徒嚟嘅，學童嚟。咁嗱，再回溯翻我哋偉大祖國改革開放嘅時候，喺70年代1978年、76年左右咧，即係鄧小平同卡特大家傾完之後，就開始咗我哋大量嘅同胞湧去美帝嗰度留學啦，咁而呢班海歸派咧，對我哋祖國而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咧，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周 Sir 係咪？ 嗱，呢個咧講緊係一啲技術上邊嘅轉移啦，嚇學習啦嚇，應該咁講，唔係轉移啦。 我師而長技以制夷嘛。 哇！呢個咁嘅説法就實在太out地啦。咁啊，其實學習咧係一定係重要嘅。但我回應翻 之前嗰節頭先阿 Muse 都提及過一個情況，法律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法律同埋教育本身咧，其實係一個相輔相成嘅過程嚟嘅。因為法律無論寫得幾仔細，都總唔能夠包含曬世界上所有嘅問題噶嘛。咁於是乎咧，就即係所謂道德規範啦嗰度嗱，呢、這個講緊咧，點解我特別要講咧？就因為透過教育咧，可以教一啲喺法律以上或者法律以外啦，唔好話以上啦嘅一啲咧。我哋一啲規矩嘅規則啊，或者一啲價值觀，嗱、这個就非常重要啦。嗱，撇除咗頭先啊敬國興講嗰種咧技術上面嘅一種學習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喺教育嘅過程裏面咧，去讓一個地方嘅人啊，我唔特別講緊邊個地區或者國家或者咩文明都好啦，其實一定係有一種咧人而家我哋叫人類命運共同體啦。當然我哋而家講到好偉大啦成件事，但係實際上面每一個民族又好，地方又好，一定有佢自己嘅一啲原則啊、規矩啊各樣嘅嘢。而呢樣嘢點解能夠傳承落去，成為一種獨特性呢？而呢樣嘢嗰個發展嘅成為發展嘅重要部分，就因為咧，我哋建基於唔同嘅一個即係地區或者民族佢哋嘅特色，然後再發展落去噶嘛。而呢個過程裏面，透過教育呢一樣嘢咧，係可以一代傳一代嘅。嗱，呢一個重要性，甚至乎我覺得係比起頭先阿敬國興講嗰種即係技術上嘅轉移啦，我叫做係更加重要嘅。大家可以舉一個最簡單嘅，就係日本嘅故仔啦。咁呢度我唔詳細講，時間關係。咁但係或者甚至乎後來美國啊，或者其他地方都係，當佢每一個地方要發展起嚟嘅時候咧，教育嘅重要性大家都即係大家完全明白噶啦。而佢重要嘅記住唔係淨係技術咁簡單咯。 我認為佢個重要性咧，其實同頭先所講個法律關係咧，我覺得呢個係對於管治嚟講咧，係一個好緊要嘅一環嚟喎。因為如果當我已經定義咗乜嘢為之好唔好嘅情況之下，咁我點樣去執行咧？我透過只不過佢做咗啲行為之後，純粹嘅一個叫做罰及獎。當然啦，喺心理學裏面咧，大家可能都聽過話classical conditioning， 即係我透過可能係罰同埋獎罰某啲嘅情況之下咧，令到你嘅行為咧就有所改變。但係呢個唔長遠啊嘛，即係話當因為你唔喺個籠裏面咧，你去到第二度咧，你嗰個獎罰就唔同啊嘛。咁所以教育喺呢度咧，就係好緊要嘅一樣嘢，令到佢唔單止係喺透過獎同埋罰。之餘，我可以幫佢定義到咩為之好嘅行為同唔好嘅行為。我可以喺教育裏面咧，就喺度教佢點為之好，點為之唔好。所以咧，喺佢唔需要用到獎罰嘅時候咧，佢平時嘅生活咧都已經係行緊呢一樣嘢，而且對呢一樣嘢係深信不疑。所以就我認為教育係好緊要嘅，即係喺將個定義個發展咧。令到佢更加鞏固咧，呢個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嚟。 我攝你少少位先，俾冠國講。嗱，其實咧有兩個例子係好準確去講緊呢樣嘢嘅。第一就係咧，香港人以往啊，即係甚少，我哋甚少會打鬥嘅原因咧，就因為咧，我哋唔係因為驚法例打交會罰。會俾人哋拉坐監啊、罰啊咁簡單，係因為咧由細至大咧，我哋都講緊一喐先咩啊，君子動口不動手。學校我哋教書都係你總之一掂親人咧，你就出事噶啦。嗱、呢個係一路以嚟我哋嘅約定俗成嘅規矩，所以大部分情況都唔掂唔用手嘅，鬧交鬧到七彩都好。嗱、呢個係常見嘅即係情況。嗱、而另外一樣嘢，我諗我哋大家都明白嘅就係、譬如講緊。頭先講緊廉潔啦，嗱廉潔呢個樣嘢其實係啲好高深嘅概念嚟噶，但係唔知點解我哋細細個睇完啲劇集也好，或者老師講完也好，或者睇完啲我哋俾啲學生睇啲劇場也好咧，大家唔多唔少就明白，唔知點解㗎，大家都明咗咧，原來廉潔係非常重要嘅。嗱而呢一樣嘢咧，某程度上甚至乎比佢認識條法例更早，因為其實你去到要識得條法例點樣咧，佢一定要一定嘅。即係知識水平㗎啦，但係你諗下細細個嘅細路仔都朗朗上口，都知道有啲嘢係重要嘅。嗱，呢啲其實我就覺得係香港嗱，呢度我唔不得不講翻香港。香港以往一路賴以成功嘅地方就係有一套比較，我形容啦，比較穩固，而且大家都真係持守到約定俗成嘅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良好嘅價值觀同埋道德原則。 係啊，嗱呢樣嘢點解緊要咧？我就講翻球賽，頭先阿周 Sir 用緊球賽嗰個情況。即係例如，我夾硬去鏟人哋，即係鏟跌咗對方， 而對方又還手，即係咁嗰只啦。咁我罰個紅牌咯，大家一齊紅牌出場啦，即係咁嗰只啦，係咪？咁你覺得罰完佢今次紅牌出場之後，佢喺第二場嘅時候，或者喺佢個踢球生涯裏面咧，踢波生涯係咪會再犯呢？係會再犯咯。個意思即係話咧，我單純用一個法律嘅獎罰，係唔可以令到一個人咧一路嘅行為咧係有所定型嘅。嗰、那個情況，我點樣先至可以咁做呢？就係細細個，就算佢未參加球賽，已經教佢話要有體育精神，跟住贏輸咧，輸咗你都要同對方尊重嘅，尊重球賽嘅結果咁樣喺裏邊咧，我哋要公平競爭。其實就係呢啲令到佢可以長遠，令到佢成日想喺嗰度犯規，俾人犯規完還手呢件事咧。最少唔會非常頻繁咁樣發生，咁 exactly 呢個就係教育嘅其中一個啦。即係如果尤其是從管治嘅角度嚟到睇嘅話， 咁睇下你喺教育，當然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個政權都非常之重視點樣去培養嚇唔好話一班順民先啦，係培養一班有用嘅人，係幫佢去發展。嗱，香港嘅教育咧，如果大家明白咧。在以往殖民地時代呢，其實他是比較放任的，也都他不是太過想擺很多資源下去的。香港的教育的發展慢慢去發展的時候，其實也是多謝美帝，就是60年代的時候同工流行嘛，我們上一輩大一點那些都試過走出去工廠做嘢啦，嚇馮寶寶啊，通常都係走去工廠啊。就12歲就話俾人聽14歲啊，但14歲都未係合法嘅工作年齡嘅喎、嗯。但係到美國、歐洲，其實最重要就係美國開始係注重童工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同佢嘅供應商講：你千祈唔好有童工喺你工廠啊！有童工工廠咧，你啲貨就唔嚟得噶啦。咁嗰陣時，香港政府就開始提供9年免費教育啦。因為第一，呢班細路如果冇嘢做嘅話，游手好閒、無所事事咧，就好大鑊嘅。另一方面亦都咁睇，60年代開始工業化之後咧，經濟開始慢慢上，亦都係注意到其實佢要培養一批有少少知識嘅工人先得嘅。否則的話咧，嗰啲人盲字都唔識一個咧。你去到工廠有陣時，人哋睇個色板啊，或者睇嗰條線啊，或者睇個紙樣啊，你都唔識字咧，又係好大鑊嘅。 不過呢度咧，我正正就係想講個雙軌嘅問題啦。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咧，香港嘅教育制度由自殖民地咧，好強調就係訓練一班叫 skilled labour， 即係一啲叫有技術嘅勞工。咁去到我哋嘅年代，甚至乎我老豆嘅年代咧，識兩句英文嚇、能夠操作簡單的機械，即係呢類嘅嘢咧，其實就賴以為生。而好多我知道上一輩嘅香港人都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係教育嘅真義嚟添。 揾到食㗎啦， 最緊要揾到食嘅啫。嗱，呢個係大家都常常有呢個概念，但係我必須要提出多一點就係、嗱 ，at least 係我嘅年代啊，經國或者係阿 Mills， 你哋會唔會可以補充一下？就係其實我自己嘅經驗裏邊咧，唔單純淨係教你一啲技術層面嘅，佢係教更多，好似我頭先講嗰啲一啲作為一個香港係一個公民啊嚇，應該有啲基礎嘅一啲規矩，一啲大家嘅 boundary， 即係一啲唔同嘅界線，例如去到唔可以亂咁採摘花朵，唔能夠即係隨地啊 吐痰啊 吐痰係啦嚇咩隨地吐痰批人爭罰款2000有可能嚇、全部廢流由此起衞生法例要遵行。大家記得曬呢堆嘢嘅，咁呢啲咁樣嘅概念咧，其實係我哋根深蒂固，而我哋唔覺咧，啲教育係做緊呢啲嘢嘅，而呢樣嘢就變成咗一種香港嘅約定俗。嗱，呢我先用香港，因為我熟啫，可能有喺國內啊，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哋有自己嘅一套呢啲價值觀喺度，但係我必須要。即係讓大家都即係諗翻啦，今晚可能就係、喺你細個嘅時候咧，嗰、那個教育系統唔單純教你學技術嘅嘢嘅，仲有其他更重要嘅價值觀。嗱，呢個我覺得大家要即係諗一諗翻你細個學過啲乜 啦。不過呢、這個咧嗱，我唔知喺教育嘅制度裏邊咧，從阿頭先所講嗰啲嘢咧，係從啲乜嘢嘅途徑可以傳遞俾啲學生，即係第一。可能就是在老师的同学生的相处或者是一些的身教 即係或者係從喺透過活動裏面嘅一啲嘅處理事件嘅時候，佢能夠可以反省到呢樣。因為的而且確咧，香港嘅制度咧，其實係我覺得嚇都真係幾建立製造一個 skill labor 出嚟嘅。而呢一樣嘢咧，如果令到你唔諗其他嘢嘅話咧，其實的而且確咧。是几好管治的，即系而我亦都谂翻咧，但系我自己喺个教育嘅情况里边咧，亦的而且确唔系纯系一个被训练成为 skill labor 嘅情况。但系我而家突然间我谂唔出咧，系从咩嘢途径同埋从咩嘢时间起咧，我哋开始萌生咗呢一个公民教育，我要作为一个公民呢一个咁样嘅概念。 呢个概念应该系由80年代。開始區議會選舉的時候開始加強了的。70年代暴動之後一系列的那些香港節呢，他那時候就是強調那種叫 community building， 就是個社區建設，只是說、哎、我住譬如我住灣仔區這樣，我關注我灣仔區的民生啊、衛生啊那些東西，是以民生為主要那個焦點的。但是到80年代開始呢，即係可能英國就知道，咦，要將個政權慢慢移交咯、哦。咁嗰陣時咧，亦都要訓練一班人，要識得去嚇啲、啊、土著，除咗識字之外，啲土著都要識得管治噶嘛。慢慢要訓練啲土著，咁喺嗰個時間就開始令到啲土著去關注多啲，作為一個公民呢、這個咁樣嘅概念，係應該係點樣去？再發展呢，咁樣喺嗰陣時代開始令到個社會一步一步咁樣走上一個公民社會呢條道路。 不過呢個呢今日就一定講唔曬，因為呢我之前都寫過好多文呢係講緊香港個公民教育呢成個發展歷史。不過我輕輕講一句啫，除咗喺學校教育，其實我同意鄭國興講80年代打後，但係其實都唔明確㗎。我要補充嗰個教育唔係喺學校裏面單純地發生，其實係更多係喺大台電視劇，更多是在口耳相传，大家讲一些即是个譬如最简单两个够晒数，大家就记得要做家庭计划了，就不需要用一个很大的 banner， 一个很劲的法规要有对计生办在捉住你，是因为其实透过这个我没记错是不是叫做迅速啊。順手啊，我冇記錯。 香港百幾嗰啲係咪？ 係啦，咁啊賣嗰啲廣告，咁啊然後大家就有個 API 啦，即係咁大家就有嗰種概念。嗱，我諗今日我哋未必講得曬嗰啲公民教育嘅嘢㗎啦，有機會我哋日後再補充啦，係咪啊，鄭國興？ 係啊，都好可惜啊，因為而家得翻三節嘅時間咧，而家講下講下，我哋差唔多又要播歌嘅時間，同埋又要賣一賣告白啦，梗要。嚟緊禮拜日，我哋廣東廣西嘅老店咧，個題目叫做《偽君子與真小人》啊！大家生活咧都要學習下點樣去分辨下啦。咁有文傑華、馬鼎盛同埋李盤盛嚟到主持嘅。咁剩低落嚟嘅時間就仲有一首歌，咁就由阿 Muse 點嘅。 係啊，呢首歌啊，方大同嘅，佢有一段最尾嘅歌詞咧，就係、是。我哋唔好吵，唔好闹，冷静，唔好再伤人心。跟住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哋可唔可以将个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呢首歌就叫做《我们能不能》。 咁大家听下啦。咁今个礼拜广东广西礼拜五嘅节目又完结啦。咁希望下礼拜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拜拜。 在一个很大的宇宙的小地球上，无论我们的肤色都在一个太阳下，好多好多年来一直都受了不少苦，怎么今天还没有找到达成的路？无论是国家，不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 的小地球上，无论我们的想法，其实我们都一样。Yeah, 好多好多年代，一直都是顾着自己。Yeah,怎么今天还不懂要从人类而起，不论是国家不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 别唱面 了，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整个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 别唱 痛得那么深。